有法不依，主持黄岸然。 好，回到嚟我哋嘅特別節目《有法不依》係啦。上次上一節就講到好興奮點樣強者道德、武裝思想啊，咁、 即係點解要學法律 啊？最近新加坡有個朋友仔好出名啦，徐彭斌啊。 徐彭斌， 佢應該冇學法律㗎啦，但 係 係啦，但係佢就挑戰 者，我即係贏 佢應該冇學法律喎。 你諗下冇學法律，佢要贏曬，贏咗啲官。 哦，其實佢犯嗰個罪係叫咩？宗教誹謗。 誹謗啦，咁你知新加坡嗰啲誹謗係零舍，即係全世界都知佢高啊。嗱，因為誹謗係英國嘅法律啦，佢英聯即係英聯邦啊嘛，係留俾佢嘅。咁佢讀嘅法律，佢嘅誹謗同我哋嘅一樣啊。 嗯。 但係咧，佢告啦，罰得重啦，賠得緊要啦，同埋佢可以告刑事誹謗啦，啊。另一樣呢次咧比較特別咧，佢就係宗教誹謗，因為佢係侮辱咗耶穌，即係攞耶穌，因為其中嗰啲有啲話係攞耶穌嚟開玩笑嘅，有啲係不雅啦，咁不雅嗰個就香港都會啦，係嘛？即係咁咪咁不雅唔能夠坐咁多日監，不雅就罰款嘅啫。所以其實佢比較話嚴重嘅咧，宗教誹謗同誹謗呢個政府，即係李顯龍啊，你死咗個李光耀咁啊，咁結果誹謗嗰樣佢 drop 咗嘅，結果控方即係唔算噶啦，唔要啦。咁但係咧就係、是、宗教誹謗咧就當係入咗嘅。 反而宗教誹謗入咗。 咁、啊、但係呢樣嘢咧就我哋有機會就會可能揾一集法律啊咁樣就專題啦，但係你可能。一般人不懷疑原來這件事是存在的， 即是在香港？ 香港一樣存在的，因為個法律是源於英國法律，存在這件事未必會過，因為以前沒有英女王是犯法的，對皇室不敬，可能是告你的，雖然沒有告過，現在是不是對中央不敬就告你，沒有人肯接受，那件事是否等於移了過來呢？又未必的，因為你英皇嘛，以前講咁，而家唔同咗啦。咁但係你話源於普通法裏邊嗰個誹謗宗教咧，係即係會係告得一個刑事罪嘅，告得一個刑事罪。咁所以咧，你話香港會唔會有同一件事發生咧？係理論上係可以嘅，一個法律係存在嘅，不過就唔會告咁。 哇！咁小心啲嚟，即係我哋都好中意畫啲咩諷刺漫畫噶嘛，咁都幾容易。 即係 佢有心嘅話，其實你唔使立23條都好多依啲法律可以拉人嘅 咯。冇錯啦，你涉及啊耶穌，你話你侮辱耶穌咁，就已經侮辱個神咁樣都可以告你嘅。咁佢甚至乎佢告入咗嘅，佢話幾個禮拜、5個、4個禮拜，因為佢已經關咗啦，咁所以就 day back 翻咁樣。咁當然佢自己 set 翻嗰個。自己放喎，即刻放嘅理由啦，咁佢當係贏咗啦。咁你見強人就咁啦，即係呢個細路咧就並冇退讓到嘅，企到硬曬。咁調翻轉頭咧，係個官，我哋感覺裏面嗰個係強人嚟噶嘛？官代表咗政府，代表咗法律，本來係強者嚟噶嘛？佢係企翻喺個弱者嘅位置，佢要就你，用佢嘅知識就翻你。 即係驚輿論或者國際壓力咁樣。 唔緊啦。呢、這個係嘛？ 好，飲啖水先。係喎，其實咧，咁我想問，如果譬如翻返嚟香港咁先算啦，我都係又係 飲水就突然間有啲嚇 靈感啊！唔係又係嗰個問題。 飲水有事有緣咁點搞咧？ 係咩？係啦，上一節講到真係好興奮噶嘛！啊，強者道德要學 Amos E 啊咁樣，咁點算啊？而家翻屋企即係10條有9條村都飲緊鉛水咁呢個。強者道德思想武裝點幫到我咧？ 即係如果你讀咗，即係法律。 嗯。 嗱，呢個法律當然應該即係有機會再讀下其他法律啦。你係當自己識法律，咁你點樣開始去話喂？我日利用下我知識幫下自己啊，最少。嗱，咁其實你問我一時間係講唔出話，喂，有咩法律問題？咁係好多嘅，可以有好多法律問題。咁當然我就容易講好多啦。但係你諗下啦。邊啲單位會有責任呢？俾水你嗰啲，咁咪房署咯。咁佢房署條例裏邊有冇要求佢提供 安全的居所啊、服務啊呢啲咧。好啦，民事裏邊，我哋嗰個課程係講刑事嘅，但係都有掂一啲民事、刑事都有嘅嘢，譬如疏忽。刑事、民事嘅嘢咧，咁你起碼你睇個新聞嘅時候，你講你就會留意究竟佢係咪疏忽。如果係咁，我又告得佢咯喎，刑事嘅、民事嘅。好啦，一般常識你聽下啲咩食品安全條例啊嗰啲嘢，大家都聽過啦。咁咪要抄嗰個人咧，即係提供飲飲食嘅嘢係邊個嘅責任咧？仲有啊，佢話喂我冇心嘅喎，咁我哋知啦，我哋學到法律就話我哋有意圖噶嘛，佢冇意圖毒你噶嘛，但係有種刑事嘅罪叫做絕對責任嘅，絕對責任就係 strict liability。咁某一啲法律咧係絕對責任嘅，即係如果佢俾咗啲唔乾淨嘅嘢你食。酒家咁樣，佢梗係唔係想毒你啦？但係佢唔小心，哇！甚至佢唔係唔小心嘅，係唔知邊個人行過整咗啲污糟嘢，而你食咗啫，都要佢負責嘅。 咁而家嗰個喉管，佢就算關唔關個水喉匠事，有份起嗰個喉管嗰啲組件嗰、那個，即係中國建築嗰啲都。 而家咧就當然仲要再睇嗰、那個查出嚟嗰個情況係點啦。係嘛？ 即係睇個源係咪，即係喺嗰個管嗰度。 基本上咧，你可以話係民事嘅，因為係責任問題啊。就佢貨不對版咁樣。咁你如果你起碼識得分民事同刑事先啦。民事同刑事都係相同嘅啫，因為你睇個法律慣咗咧，你讀法律咧，佢有啲咩所謂元素，我要告得到佢，係咪？佢有冇行為上嘅疏忽？佢有冇個責任？如果冇責任疏忽冇問題嘅，我有責任有疏忽咧，咁咪有問題啦。咁咧呢啲咁嘅嘢咧，全部就要你識得諗啦。 係咩？行為責任同埋咩元素啊？ 呢兩個就係嗰、那個 嗰、個構成犯罪嘅元素。 佢要小心，唔係刑事犯罪、或者民事責任。咁如果疏忽咧，呢個人咧係民事，亦都可以係刑事嘅。兩樣都告得嘅。咁咧如果政府唔告佢，刑事上唔告佢，你民事都告佢嘛。咁你都要知個定義係點噶。當然啦，你睇下書，而家唔使睇書添嘛，上網可以揾到基本嘅定義啊、資料啊咁樣。咁你要識得去睇嗰啲嘢噶嘛。咁如果你讀過法律咧，就係差好遠噶啦，即係你會容易掌握進入。咁然後你可以好快就變咗專家啦，大堆嘢。同啲官局開會都識得窒佢啦。佢話我冇責任，唔係喎，根據房署條例你提供嘅喎呢啲嘢。根據呢嗰啲租務嘅法律係你要。提供一個合理居所、安全的地方俾我。根據食品條例咧，你政府提供食水咧，我又要 check 下水務嘅條例啦。我要聽下 water pollution ordinance 啦，即係有個咁嘅 ordinance 啦。我未 check 㗎嚇，即係我咁講啫。如果我就會睇呢啲啦。即係我如果需要掌握個法律，咁但係你睇，依家叫你睇，你睇咗都冇用。 其實咧咁講嗰下咧，有啲似嗰啲電腦 program 啊，即係佢唔會識曬所有 program， 但係佢有個 sense， 佢會應付到啲新問題咯。 即係你係有個基礎之後咧，我哋個班咧，其實我最希望就係咁，所以我會預多啲時間咧，就拎啲例出嚟咧，大家嗱你讀完啦，你掌握啦，引用下佢，一慣咗呢個習慣之後咧，你睇到任何嘢咧，就算你唔識。想下 check 下呢個 law， check 下嗰個 law， check 下 check 下咧，你會即係成套嘢咧都會掌握到嘅。 哦，係啊，同埋咧唔好話做唔做強者嗰啲撇開佢先啦，真係而家覺得唔可以再以前咁樣即係依賴專家啊，依賴咩正義嘅職業保護自己咁樣咯，即係可能你行下街都會 係啊， 俾人哋搏嘅喎咁啊，即係要學下呢啲嘢保衞自己啊，即係智慧班嚟嘅呢啲人。 是啊，咁可能突然間有人拉你話你撞爛玻璃啊咁啊，認得你啊， 有個咩前檢控專員話得四成嘅人， 江樂士就話近來咧就跌低過五成啦，唔知四成幾啫。 即係之前話， 即 係 檢控成功喺裁判司處，裁判司處咧其實都唔係低嘅，不嬲都過半嘅，即係話拎得上去咧，即係。零縱無枉啊嘛，咁即係其實個法律精神都係咁嘅。如果我唔係好肯定告到咧，都唔應該告人，因為你虛耗資源啦，政府啦，亦都係對嗰個人有啲不公平啦，係嘛？如果佢真係無辜嘅話，係應該好穩陣先告。咁但係近年咧就比較弊啦，即係咧 咁其實就因為佔中嘅啫，就拖低曬嗰、那個， 拉低咗個 佢入罪率咧低曬啦。因為好多咧個證據不足嘅情況咧、嗯，就夾硬拎出嚟。咁佢有個有冇正面作用就係攞嚟即係嚇人嘅。好啦，究竟佢嚇緊你啊，定係你真係有事咧？ 司法滋擾咯，咁咪真係成日聽到。 係啊，咁話滋擾都唔緊要嘅。嗱，你知佢係滋擾你，你 唔緊要嘅。 唔係，即係你起碼你冇咁驚啊嘛。佢騷擾我啫，我。我 EQ 夠就話知佢啊！我誒煩啦我啫，我誒就冇所謂。如果你唔識咧，你就會好驚嘅。好多人都係啊！你因為對法律，你對一樣嘢唔知咧，你自然就會諗咗好多嘢，會唔會咁啊？會唔會咁噶？會唔會死刑啊？咁樣咁你就會好困擾。咁起碼呢度你識多啲法律咧，喂，不外如是啫，係嘛？咁再同大家讀過law嘅傾下，咁你會定啲啦。咁我諗我起碼有。即係會起碼即係好啲咯嚇，咁唔係等於你可以犯法嘅，當然唔等於啦，係嘛？即係保護唔到你話你犯法嘅、嗯、真係犯法。但係如果你喺啲所謂 borderline 情況， 嗯， 你有嗰個知識，咁起碼你唔會驚，唔會入到差館阿 Sir 唔好意思，俾下面啦咁樣，咁就已經輸咗啦，咁就已經輸咗噶啦，因為你驚啊嘛，你就要靠弱者啦嘛，靠佢憐憫你為我。我仲嚇佢有會有，我一時衝佢五嘅啫，唔知俾邊個衰仔帶咗我嚟啦咁。你唔係最蠢就係咁噶啦，呢個世界係咪？因為佢係強者，佢唔會同情你嘅。強者嘅道理係唔同情弱者嘅。 哦，即係佢俾口供嗰陣都唔小心。 佢企咗個強者嘅角度咧，佢係唔會，甚至係故意添。 嗯。 故意添嘅，不自覺嘅有時，因為你覺得強者我主宰呢個世界。就算呢次你唔係，你個樣子都似噶啦，你下次都會噶啦，我不如釘死你啦咁，個心態係會咁嘅。咁我哋唔好介個佢好唔啱啱嗰啲咁嘅睇法，但 係入係咪可以升職㗎？ 亦都有呢啲間接嘅。 我唔知道，我睇電影啫。 梗係啦，court experience，court case， 好多差人一世都冇告過人㗎。因為你係唔需要嘅，未必需要，或者有啲小額罰款啊，嗰啲唔係咩事嘅。真真正正個人一件 case， 唔係個個有一個齊整嘅經驗，唔易嘅。所以佢喺佢嚟講係能夠博到告得入，咁咧喺佢嚟講係一個升職重要嘅考慮因素嚟。 我估唔到啊，真係。 有 interest 嘅，所以佢係有利益喺度嘅。 我冇估到個機會咁難得啦，應該話。 啊，好難得㗎！咁你諗下，一般人有幾好啊？喂，真係有幾好。你做差人，你如果識啲，問下佢，喂，你過幾個人啊？我做咗一年廉署都冇正式拉過。咁當然我職位低啦，但係跟人去有啦。 嗯。 唔係容易嘅，但係你話即係廉署嗰啲又會多啲，而家都唔多啦。即係而家其實文明咗嘅社會。即係因為所有案都好小心去處理嘅，咁但係近來咧就係兒戲咗啦，變咗。 係啊，咁但係倒翻轉咧，佢拉人嘅機會咁難得，點解之前有一個 case 咧講撞玻璃嗰個咧？ 撞玻璃嗰個。 係啊，冇得名，唔係因為 法國佬啊嘛，唔知佢叫咩名嗰個花名啊，全部。 聽到唔好嬲啊！佢嘅 fans 係。 喂，其實 入咯咁樣。 你認唔認得佢咧？如果咁講，今天你見到佢。 我聽人講話佢著 嗰件衫 係好獨家噶嘛。 我問你啦，今天你見到佢，你都會認到佢，因為你睇過曬佢嘅相啦嘛。你一定噶啦，我咁關心，你冇理由唔睇噶。 其實對我嚟講，十個麻甩佬都係咁嘅樣嘅啫，所以即係佢一街行過，我唔會認得咯。 本來你唔認得，但係呢一位仁兄咧嚇、如果佢突然間出現喺我哋面前咧。多數我都會你咪係好嘢喎！上次咁一甩咗啊，咁樣其實佢樣亦都你話好似特別，亦都係普通嘅，因為圓口圓面嘅人好多嘅， 係 啦，咁啊圓口圓面人其實好多嘅，咁啊有少少胡子咁呢個好普通嘅， 嗯， 咁當時佢戴咗口罩噶嘛，係 啊， 當時戴咗口罩咁，咁咧結果就係咪直情冇告到啫嘛，冇告到啦。咁啊有好多講法啦，點解咁啦？咁如果我哋當然有啲講法就話特登放佢啊，大家識得啊，咁即係甚至話係佢政府安排佢撞玻璃啊咁樣。咁我哋假設冇呢啲嘢，我哋唔可以假設有啲。 唔係嘛？ 有人咁講啦，我哋唔假設呢啲嘢。咁其實呢件事咧，我哋好技術嘅，我讀完法律咧，我哋純粹技術就係一個認人嘅角度啫， 即係佢唔喺現場拉住佢嘛，你撞入去，跟住我拉到你，好多人睇到啊，你撞入去，我拉到你，咁你好易啊。佢係咧，因為有人話有張相，咁咧就話呢個係嗰個啊，件衫相同個樣，隔咗個口罩，相似啦。咁咪有疑點噶，好強嘅疑點噶，其實。因為咧，比如你喺證據嘅角度嚟講啊，證據角度認人呢樣嘢咧，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。 嗯。 絕對是重要的，因為你話個人有冇辦法係你有冇人睇到喺佢度，嗰個係好重要的證據嚟噶嘛。好啦，但係嗰個人有冇認錯人咧？呢個亦都好緊要，因為認錯人原來係好普通嘅嘢嚟。 哦。 好普通嘅嘢嚟嘅啫。 咁都係。 我哋知警察裏邊有認人手續啦，係咪？咁你就算係七警打人，佢話佢都有人權唔俾你認啦，咁係啱嘅。 哦。 即係佢有權嘅，唔俾你認。不准你認他有權，因為我不同立場有權，因為黑掹掹咁好啦。你話你認到他，當然其實那個是一定有其他的資料去查的，在證據來講，即是我純粹是你在街上黑掹掹被人打了一輪，那你是不是那麼認那幾個人是很難的。 嗯。 那其實當時有沒有可靠的證人認到法國佬是有問題的，是吧？那如果你說靠那張相，靠張相，你可不可以入人罪？中意 唔得嘅咩？ 罩住噶嘛？如果冇個口罩，你仲話容易啲？有口罩咧，已經有限啦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，你認人唔係靠張相啊，你喺法庭認到佢。 嗯。 咁我係辯方律師咧，我會問你：你認到佢係因為你喺嗰晚認到佢，定係因為你睇到張相喺報紙度？咁正嘅嘢咧，我哋就唔好喺呢個預告度講啦，我留翻喺。 總之唔係街坊嗰種，我九成估係你噶啦咁樣，即係街坊。 你唔可以話睇你個樣係啦，唔得。我好似係佢喎，又輸咗啦。 哦。 你要100%肯定。咁喺證據裏邊係有一條好長嘅一個案例咧，係俾咗好多guideline指示嘅。所有證人告人嘅時候咧，都要跟曬嗰啲guideline，包括嗰個時間係幾多點啦。光線怎樣，你見到他多久，之前有沒有見過他，之後有沒有見過他，有沒有其他東西你會見到他的樣子，因為這些可以直接是有個錯覺的。講一個很普通的引起大家立刻暈迷的東西，你被人打完荷包入到警局報了案，你只說一句5.67吋，我試過問一問，原來真的看出來差幾三寸的，原來 日 很高下的，原來很矮的，會的。嗱，你得幾個簡單的形容，然後你想想是不是真的認得他呢？不知道的。好了，有個仿認他，你有個仿認他差不多樣子。有一個技巧是怎樣呢？進去之前差人給你一張照片，入隊一入隊就哈哈認到他了。當然啦，如果你一俾人即係咁，你即係製造一個證供，因為你其實亦都唔知係咪真嚟到，可能個差人有好多線報係佢哋有啦，佢急於破案咧，可能有啲咁嘅即係唔乾淨嘅手段，喺法律嚟講就一定唔啱。但係咧，你諗啦，如果呢樣嘢俾個官陪審團喺法庭度公開咧，咁呢個仲可唔可靠咧？你認到佢呢樣嘢，完全係唔可靠。完全是不可靠。咁咧喺法律上嚟講，係唔係咧？我哋唔係最緊要嘅，即係話合唔合乎法律嘅程序啊嘛。咁如果係咁情況咧，你冇噶，靠認人，但你有發覺認嗰個過程咧係有問題咧，有問題咧，咁咧我哋咧就唔能夠入罪嘅。咁如果你知道我都入罪咧，咁你都唔應該告啦。 哦，哇！其實法律都係一個好神秘嘅思考方法，即係唔係用我哋一般街坊覺得啊九成係你啦，仲唔係你咁樣。所以 即係你知道佢爭好遠嘅， 係啊，即係咁樣聽一聽咧，先發覺點解係要開個班咁樣，即係 咁即係我叫有呢啲知識咧， 咁樣即係要討論同埋藉住啲 case 去講咯，因為 你咁啊明好多嘅，即係如果你話 好多細微嘅嘢， 有咁多可能性嘅喎， 嗯， 你係咪安全咧？嗱，我哋講就好容易啊，告佢啦，係佢噶啦，但係你話喺檢控嗰個喺啲執法嗰啲。你要真的去檢控一個人執法，而不會在法庭上給一個 個官俾對方錯甩咗、打甩咗啦。 嗯。 咁你有好多嘢考慮。如果你冇把握嘅時候咧，即係呢啲技術嘅嘢，如果冇把握，咁你係唔應該，根本就唔應該告。 嗯。 唔應該告。咁啊，而家多咗話告唔入，就係因為佢嗰啲證據係唔穩陣啫，即係純粹係做得唔專業、唔專業，而佢係草率咁去告，咁好多時都甩咗。甩咗入咗，其實都唔等於嗰個人真係做過啊。 嗯。 或者冇做過啊，你唔好話還佢清白，可能佢真係做咗，不過你證據唔妥啦。咁啊，我哋嘅遊戲就咁啦，我哋遊戲制度有時就係咁啦，我哋只能夠如此啦。咁但係所以咧，從嚟嚟去都話，如果你知多啲咧，有時就係著數咗咯。 嗯，係咯，同埋呢一個唔好忘記係呢個咩幫板啊，即係進擲職幫板先有機會上到嘅刑事法律班。 咁其他都地方都唔多喎。 即係我要考咗幫板先可以上咯，如果真係想上。 入境處幫板。 係啊，咁係啦，咁好。咁我哋依個刑事法律班咧就仲接受報名啦，咁歡迎大家去復興會個網頁度睇下啲資料啊，或者有咩問題可以Facebook PM 同我哋傾啊，報名啊咁樣啦。另外咧就係都希望啊，岸伯以後多啲機會上嚟講下法律小常識都好啊，即係就算唔係好深入啊。 嗱，因為我哋八堂啫係嘛，八堂。我好急都唔講到好多嘅。 嗯。 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個節目，長時間一啲，咁我順便温書啦，呢樣嗰樣啦。 嗯。 咁咧又或者大家嚇聽眾啊、會眾啊，咁想話有啲嘢。 幫朋友問問題啊。 係啦，即係雖然有啲法律嘢嗱，太高深嘅就唔得㗎啦，即係要做研究㗎啦。但係如果係基礎入門知識咧，咁我掌握又快嘅，啊，咁我又可以即係經啲節目，即係當係一個常識嘅推廣咁啦。 好啊， 咁我哋做多啲呢啲節目， 好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再榮幸邀請到岸伯一齊嚟做節目嚇。我哋呢個有法不依嘅特別節目咧，去到呢度就暫時圓滿結束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